在意义深远的太阳节之际，经过改建的江原道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竣工。竣工仪式14号举行，有江原道的干部、夏令营教职员、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参加。